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可以提前跟大家拜年了？ 是的呀，没错，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猪年大吉。 对，今年拜年又有一个成语可以讲了，叫猪事大吉。猪是那个猪年的 猪。 猪 事大吉。 对。 哦，对，这样说真的挺吉利的啊。 昨天的话，我去超市买那个福字嘛，就是放眼望去，一整面都是那种红色特别喜庆的福字啊，还有对联儿，还有红灯笼和那个中国节，真的就是我觉得每年我最开心的时候， 过节的气氛好 啊。对呀、每年最开心的就是选这种过年的饰品，然后挂在家里的时候了。 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一年中吧，大家最盼着就是过年了，过年要买年货呀，要赶集呀，要参加各种活动，而且可以回家了，很多人。 对啊，就是放假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都可以休息了。 对，但是对，但是每年一到放假之前我就好头疼啊。 我们 要提前做很多工作。 是啊，我们要提前录出来很多放假期间的节目，所以真的我们真的很辛苦了，请大家且听且珍惜。 哎，其实趁着这个过节的气氛嘛，我之前在网上看说这个春节就是相亲节。 对呀、就难得一年到头孩子回来了，做父母的终于可以抓到孩子，逼着他们去相亲，去办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所以就很多人来讲、对，一过年的话就要意味着说在家人的安排下去见相亲对象。 对，真是甜蜜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吧，然后聊一聊关于相亲的这个话题。 所以呢，这期的话题呢就叫做说说你见过最奇葩的相亲对象。 哦，对啊，我觉得需要相亲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特别的地方啊，这个人 特别的地方。 所 所以你的特别的地方在哪儿，莫大人？ 我不特别，所以我不用相亲啊。 你不用吗？我心里比你都着急。 谢谢啊，这个除了我爸妈亲戚操心之外，还多一个萱草也替我操心。 是的是的，我真的很替你操心了。哎，所以你今年过年有什么安排吗？相亲这块没计划是吗？ 对对对，就是吃，然后做节目， 吃好玩好喝好，做好节目。 对，我觉得我们说了好多闲话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江雨晨的一首歌，叫做《浪漫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跟着我走。 看这个朋友留言，他叫做可爱辉，他说莫大人都还没有开始相亲，我着什么急？我觉得莫大人其实挺着急的，就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他嘴上说不相亲，你知道吗？他到底相不相亲？ 我觉得我真的还好，不过也许明年可能会闪婚啊，没准。 我跟你讲，就是，永远就是喝醉酒的人永远说自己没醉。哎呀，我没醉，我还能喝。 倒是挺适合最近这个气氛的。 跟着我走，双脚踩在沙滩上，迎着感。 下一首歌来自于许亚彤的《想要你知道》。 看这个朋友，他叫做楼下小黑儿，他说呢，酷我真的是陪我长大的节目呀，以前在学校听同桌的话题，偶像的话题，还说初恋，现在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又说到了相亲的话题，简直不要太匹配。我在这儿要立个 flag， 19年通过相亲结婚， 2020年再听一期酷我音乐说准爸爸的话题，嘻嘻嘻。 这个 真是与时俱进啊。 对，真的是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成长的一个朋友，真的我觉得既温暖又觉得有趣，就是觉得跟我们一起嘛，见证了我们这么多年做节目的历程，同时呢也能够陪伴他长大。好的，我希望你今年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结婚，那明年我们就可以如约而做一期准爸爸准妈妈，就如何怀孕备孕生一个好宝宝的话题了。 哎哎，你想想我们还真的是一路跟大家一起成长啊，我们也是从那样一个青涩的时候到现在，都要相亲啊结婚啊生孩子呀、啊、就考虑很多社会问题了，现实问题了。 莫大人，你说我们过几年会不会该讲小孩怎么教育的话题了？ 嗯，我觉得不止，可能还要讲中老年人的生活怎么办。 比如说老年人那个怎么待在家里没有事做怎么办，如何释放自己是吗？ 对对对， 退休后的生活。 对，以后的 BGM 都是几度夕阳红了。 嗯，没错，这个主意好。嗯， 害怕你一天会对我说谎，我跟在你的身后傻傻模样，你叫我拉着你不要放，前方的路还有很长，在我的心里其实有个傻小愿望。 没有大萌，他说呢，让我在寒冬的冷风中等20多分钟，因为要和他偶遇的二姨聊天。第一次去吃饭，他选的饭店倒闭了，上来就和我说家里的生意不好干，问我该怎么办呢，问他喜欢什么游戏，他回我他玩的我都不喜欢，我拒绝了他，他还在那儿委屈的慌。 这个男孩子好有趣啊，上来就说家里的生意不好要倒闭了，我的妈呀。 你这是要把我带到火坑里吗？ 对，难道你指望着女生给你还债吗？ 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我愿你知道。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多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妙。我想要你知道，我爱的讯号没有你猜的感觉不是太好，只想和你一起相互依靠，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 下一首歌来自冯提莫的《玻璃糖》。 嗯， 玻璃糖，你敢往下咽吗？ 梁童书他说呢，相亲的女的是我好兄弟的女朋友，认识20多年了，他俩开了几次房我都知道，熟到不能更熟了。当初他俩说结婚的时候还要我去作陪。 啊，怎么又相亲碰到了？这个真的很尴尬啊。 在一个小城市里，这个人脉真的圈子很小吧，就是他不行那就他，就是周边人年龄合适的，然后家长觉得那就他吧，可能就真的就捏到一起、 就是、他们开过几次房你都知道，这个真的是太尴尬了。 下面有一个人就说了，说那你俩怕是要尴尬死。 哎，我倒觉得知根知底也挺好的。 知根知底什么底儿？ 查尔庄他说呢，初恋今天结婚了，我去了，没有尴尬也没有扭捏，大大方方的就去了，还是和当年我看上他时一样的漂亮有气质，一样那么温柔可爱。但是好奇怪，我没有嫉妒和不愉快，那一刻终于发现曾经爱他是真的，现在的祝福也是真的，原来真的有由衷的祝福呀，感谢他那么优秀，我的青春没白过。哦，怎么在我们的节目下感慨了这件事，可能是刚刚在这个时间遇到了吧。 就我还在想，我们明明讲的是相亲的事情，他直接不管不顾，我的初恋是怎样怎样的。 啊，不过可能是刚刚经历这件事吧，看到自己初恋结婚了，确实是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你知道吗，就是一说到感情吧，其实无论相亲也好，你自己遇到的也好，初恋也好，前任也好，就是这感情都是相通的。大家一提到感情就会想起来啊、我现在是这种状态，我遇到了什么、就是可能就会忽视掉说我们在讨论什么了，我只想分享我的故事给你听。 嗯，对， 在时光里继续完美的剧情，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像什么指引。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戚薇的《甜蜜的负担》。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比如自己遇到一件很动心的事儿吧，就是很戳心的事儿，比如说自己爱了很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或者是突然失恋了跟相恋很久的人，然后你就不管在什么话题遇到什么人，你都想聊起这件事儿。 嗯，是这样。 嗯嗯，白泽本白他说呢，零零后一期无法参与的话题啊。 零零后也可以参与啊，就还没有到相亲的年龄是吗？ 嗯，哎，我记得零零后应该是今年大一的新生很多。 零零后嘛，现在是2019年，所以说19岁，最大的19岁的话，应该就是刚刚进大学吧，18、19岁的年纪、 嗯。对，因为我叔叔家的孩子，就我一个弟弟，他就是00年的，刚上大一。 嗯，我昨天去那个外面逛商场嘛，然后就在肯德基点餐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服务生，他就是那个名牌上写的就是零零后，在那儿做兼职、嗯、我就忽然间觉得哦，原来就是你看零零后也开始就进入到社会，已经就是要参与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运作了，你懂那种感觉吗？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好像老了，零零后的现在已经是零零后的天下了。 90后都成了大爷阿姨了。 是的，是的，今年过年催婚的可能最多的就是90后了。 嗯，对。这个朋友说的特别逗啊，他叫做不能久伴就别深拥。他说一见面就说各出一半的钱买房，好现实呀。 AA 制是吗？我相亲的时候还是不要 AA 制了。 嗯，可能就是相亲上来说的比较现实吧，上来就是说以后买房的事儿我们要一起交，或者是必须你们家买之类的。 那也说的太早了，这话人家还八字没一撇呢，你就已经想到跟人生小孩，小孩叫什么名了，就有点吓人了。就 看来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嘛。 是， 我觉得选择相亲就是因为大家不太想浪费时间，想要早一点进入这个结婚的状态。 可是如果你太直白了，一上来就讲一眼看得到头的一件事情，就会觉得没有了爱情的浪漫，就感觉好像是一件任务一样、嗯、盖个戳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太直白的，当然不是说直白不好，太直白也有点吓人。 嗯， 我这个我有点想起来我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我一个朋友嘛，发小，他对待相亲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嗯、就是他如果见到这个男生觉得很喜欢，那他会继续跟人聊下去，如果这个男生不是很喜欢不中意，那他迅速的结束这顿饭局，并且 AA 制跟那个男生就此再见别过。他就是这样的。 这样 也挺好的，不耽误对方时间，不耽误大家时间。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你要的不是我》。 这个朋友他说呢，带姐妹来相亲，结果呢陪同的那个女孩被看上了，你说尴尬不尴尬？ 就是闺蜜陪我来，结果看上闺蜜了，没有看上我。 哎，这种例子我经常是在那种经纪人嘴里听到， 招聘啊， 就是找明星的时候嘛， 嗯， 就是人家来试戏，嗯，那这个人比如说我去试戏了，不对，应该是莫大人去试戏了，要我去陪着，结果呢人家看上萱草了，就觉得萱草做明星还不错。 呵呵了，我就 举个例子嘛， 就是萱草，就是举例子都不能让自己吃亏啊。 对，我刚才想说我去那个当明星，不对，应该是莫大人要去应聘，换一下。 卷卷弯弯扑扑，他说呢，前一秒在食堂互相对视，略有嫌弃，后一秒坐在同一张饭桌被互相介绍，最后在一起已经4年了。哎呦，这个特别像偶像剧的那个桥段啊， 是 就是前一秒钟两个人还在互掐呢，结果过一会儿相亲的人啊居然是就是你们两个。 食堂，我在想是学校食堂还是工作的食堂，就是觉得世界还挺小的样子，就上一秒你们可能还是不想说话的陌生人，下一秒你们必须跟我在一起，就那种感觉的。 对，叫欢喜冤家，不打不成交。 孙博文啊，他说呢，哎呀这题超纲了，单身数十年没有相亲经历。 胖纸红他说呢，我去年和他相亲认识的，那时候他就喜欢上了我，但当时我挺抗拒相亲的，便直接拒绝了。最近突然一起开始玩游戏，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表白我的心意，他却已经有了对象。你们说缘分是不是故意的呀？他喜欢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时候他却有对象了。 要我说这就是不是对的人吧，我觉得跟就什么一段恋爱必须要是对的时间对的场合和对的人出现才能够就是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元素错了，有一个元素错了都对不上号的。 这种真的没办法，而且其实相亲的人嘛，愿意去相亲的人肯定是很着急的，想要开始谈恋爱或者想结婚了，所以如果你那一刻没有跟上节奏的话，他很可能就会遇到下一个人了。 对啊，你又不给他信号，那他干嘛要死守你呢，对吧，人家本来就是来相亲找对象的。 不是我心碎的失去轮廓，曾经给你的感动只是情绪的火候，能给的不是我，放任你牵你自由，掩饰不了我的笨拙，就连说话都会颤抖，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陈雪凝的《你好前任》， 挺好听的一首歌，很有节奏感。 全世界最好的涛他说，哎呀，这期节目不适合我，那我撤了。你给我回来。 对，虽然没有故事啊，但是可以听一听。 对， 辛小媛他说呢，多年前老妈同事给我介绍的一个相亲对象，见的时候我直接挑明了没眼缘，那哥们还打电话约了我几次，都被我拒绝了。后来我一个叔叔家的妹妹结婚时我去了，你说巧不巧，新郎就是那个男的，互相瞅了一眼，那叫一个尴尬。 这真的是圈子太小了，你介绍给你介绍不成，那就给他介绍吧。 对，就是你舅舅家的妹妹也是挺逗，叔叔家的妹妹也是挺逗的。 我记得我妈之前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哈，就她给别人做媒，当媒人，然后她那个时候给两对介绍，把这个男孩介绍给这个女孩，把那个男孩介绍给那个女孩，结果这两对都没谈得怎么好，都就是没有感觉。那我妈就在想说，为什么会？因为她 调换一下是吗？ 对，因为她一开始安排是她觉得，哎，我觉得这个男生适合你，所以才介绍的嘛。但是居然都谈不来，但是我妈后来就想说，那就换一下吧，没准能行呢。哎，换一下，两对都成了。 真的不是你看上去的合适，他就是合适。 对， 要看感觉、啊、 就很巧，就是你以为你觉得哈，他这个平时的这个性格啊，跟这个女孩很配，但其实感情这个事情真的说不好，是要看火花的。 嗯，猫粮先生的胖橘猫他说呢，上周刚相完亲，请问受不了男生吃饭声音大和吃饭时擤鼻涕，这算挑剔吗？而且他的运动鞋感觉一万年没有刷过了，不想凑合，我还是自己单身一辈子吧。 这种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在一起，因为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讨厌的某个点嘛，可能这个点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件事，但是你就是受不了，就是那这种人还是算了，就你们俩不合适。 所以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要讲卫生啊，吃饭不要吧唧嘴。 莫大人，你有没有就是生活中特别在意受不了的某一个小细节吗？就是别人身上你特别受不了一个小细节。 我想想，我还好，哎，我一时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 我最受不了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一个桌子上，我最受不了别人打嗝了。我觉得打嗝真的是就是我整个食欲都没了。 而且是很长的那种，很大声的那种歌。 对，而且有人打嗝， 空气都被它污染了。 每个人打嗝那个声音还不一样，有的人打嗝吧，声音巨大，然后还特别的感觉自己，哎，我好像很炫耀一样。但是为什么呢？我到现在没想明白。 就像孔雀开屏一样吗？还吸引了女孩子，嗯，我成功的吸引了你的注意。 就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都不想吃饭了，真的。你像我自己，我在外面，如果真的想打嗝的话，我就偷偷的，我就尽量压制一下啊，就那种感觉的。那有的人就是很放纵啊，对呀、啊。 太可爱了，所以说这也是一点啊，这个男同学们要注意啊。哎，其实一说到这个奇葩的前任啊，有趣的前任，我发现大家的留言还是挺踊跃的，很多分享的故事。但是由于我们节目的时长太短，不能一下全都这个分享完。如果你们想看更有趣的这个经历或者故事的话，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我们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去看一下我们那期征集的留言啊。 嗯，就关于奇葩的相亲事儿是吗？马上就要过年，就是可能进行一轮新的相亲了，祝大家今年好运哈，都能够就是、能遇到自己真的心仪的对象，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嗯，对，在最后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嗯， 过年好，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啊。 是的，萱草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了、然后多陪陪父母，多让自己放松放松，是不是？ 嗯， 那同时也要记得听我们酷我音乐调频。 对，每周五不见不散。 嗯， 那好，这周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五再见。 好的，拜 拜, 拜, 拜，新年快乐。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反面天性。爱真是不容易。